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那些负面情绪一把火消灭，谁要替谁干脆，如果我错直接下跪。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，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。要知道伤心 公益主张969，公益主张， 公益主张。 白萝卜酒后驾车被警察拦下，白萝卜却强词夺理，警察严肃道：“你看你，酒精过敏都成红萝卜了，还说没喝酒。”提醒您珍惜生命，切勿酒后驾车。 请问孔府那么贼？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？写字儿，写一下。孔夫，哈哈哈！你写字俺就懂了嘛。 融合中国字，弘扬中国字，书写中国梦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安静一个哭泣。 掌空山半，左右岸长江时间翻转，一滴绿为出生千万句，体无尽飞鸟与风浪去，就转我窥见他抚摸好 爱情闯进慢慢的心跳，让

但是我希望的是基层员工要有完美主义就比较好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樊纲表示，发展民营企业就是要让它发挥活力，但是你一旦并到了国有企业的运行方式当中，从经济活力来讲，这是一个不利的趋势。即日起，外国人可开户炒 A 股，必须有三证，必须临柜办。杨伟民提完善产权制度八项改革，称不要过于纠结所有制，否则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妈妈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她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走进我们原来平静的家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哦，你说着我们不懂的话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东南风一到二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8到29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9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：朝阳在18到26度，大兴在17到25度，丰台在17到26度，海淀在16到26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石花洞在17到25度，黑龙潭在16到25度，陵水村在16到26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秋燥吃哪些花花草草可以降燥呢？秋燥让人心绪不宁，干燥的气候很容易让人上火，甚至导致喉咙肿痛等等。其实呢，菊花、鱼腥草、蒲公英等都是不错的降燥选择。菊花不用说了，因为大家都很熟知了，它具有疏风散热、明目、消除疲乏的功能。秋天容易口干舌燥、咽喉干燥等，喝了菊花茶能滋润清热。而鱼腥草具有消炎除湿气的作用，秋天一些人容易感冒、咳嗽等症状，鱼腥草可以除湿。蒲公英呢，可以清热去火、解郁去燥，嗓子疼了、口腔溃疡等症状，蒲公英都能有所缓解哦。似乎一夜之间，秋意便弥漫了京城，天高云淡，惠风和畅。在这个天凉好的秋的季节，正是出游的好时候。而褪去酷热的北京，最适合去爬山。这个九月呢，不妨走进山里，提前感受北京的秋之美。在北京众多山峰中啊，百花山绝对算得上一处比较特别的存在了。正是因为如此，百花山被誉为是仙山神韵、上帝花园。而且除了红叶，百花山的云海也非常值得一观。天庭云雾时而浓重，时而飘散，或翻或涌，或奔或泻，似是一幅水墨丹青画卷，真可谓是沟谷云雾飘，天庭白云翻，游客登山顶，焉知天地间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爸爸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玩啊？ 我们要去内蒙古的赤峰。 那为什么是去赤峰，不是别的地方呢？ 因为赤峰能让你骑马、射箭，还能带你踏沙冲浪、沙漠探险。赤峰还有特别神奇的冰臼群、险峻的石林，晚上住蒙古包，还有篝火晚会呢。 那我们快点到赤峰吧。 全家去赤峰，愉快又轻松。 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，一个接着一个。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唉， 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。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，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。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，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，我消失的

爱情付出，为我这儿忙碌，为什么而辛苦，我仔细记录，双眼在梦想里找路，开弯路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。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花的脚步，生活像等待重合的念头，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，用我的双眼想你找路，开弯路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。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， 说你要离开我，今天几点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地走，像上次一样弄半年。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没你身上也没有用，我可以还给我妈妈，怎么

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。